轻地掠过，唤醒了青青的草原，就像你我的邂逅，梦前环绕的背影，浅浅的笑颜，刻骨铭心。那是爱的旋律，啊，心。让爱的思念伴你一生，让